无底深潭啊！ 潭潭潭潭潭潭潭潭， 我同你冇夹过， 我同你真系冇夹过。呢啲咪叫拍档契咯？ 无端端我两个走去 玩咩契啫？ 冇夹过嘅真系完全冇夹过。 你试下嗱，而家做节目又扮晒喺度幕前又扮冇嘢扮和谐， 真系冇夹过噶。 冇 啊， 我 知， 我都夹唔到啦。 但我系觉得嗰刻系要拍档谈谈咁咯。 但我覺得都是要，不如你去一去旅行，大家怎樣 是我同你去旅行， 會鬧交， 你會唔會去過旅行嘅？ 未，唔夠膽 去過旅行。 唔係，我哋兩個唔係有路噶， 唔 係， 即 係大家唔好誤會。 講多幾個人，係多幾個人去。 你拍檔咩？又拍檔旅行？ 拍檔就要去旅行噶啦， 即係加深大家嘅友情 啊嘛。我同花姐去過咧，成扎人去咧，佢都好難相處。 好 難 去旅行啊！ 咦，但係佢唔記得。 澳門仲唔係旅行啊？ 都算係。 澳門 都 叫 係啦。澳門 你嗰個旅行啊，我簡直 係做嘢嘅。 人生以嚟最痛苦的旅行，梗系唔系啦，玩嘅， 唔系都去玩啫嘛。 但点解要痛苦？ 好痛苦啊！其实咧，真系噶，我谂你听得多啦，听到人哋讲就话咧，想知道呢个人系咪你朋友，同佢一次旅行就得噶啦。 系咯，呢个系讲咗好耐嘅哲理， 系啊， 真噶。 甚至有人讲系，如果结婚前啊，即系打算同呢个结婚。都是要去旅行先，究竟 O 唔 O K 咧？就啊， 即系试噶嘛。 系啦， 系啊，因为其实 试婚系嘛， 真系噶，我自己 搞一搞嘢先啊嘛，大佬。 啱嘅，我搞嘢唔使定时喺去旅行搞嘅，不过旅行搞多两次咁解啫。 唔系因为喺旅途上面咧，一定会好多问题出现啦，你要面对好多新鲜嘅嘢、突发嘅嘢啦。咁人性有啲刻出现啊，因为平时咧我哋。有自己的角色啦，或者大家都知道會發生咩事啊，喺日常生活，即係唔好太多摩擦啦，算啦，咁樣或者少啲相處。但你去旅途嘅時候咧，冇得揀嘅，係啦，永遠嗰個人就瞓喺你隔離。 唔係咁，等陣先啊，花姐，咁我哋講咁耐咧，唔好令到大家誤會咗咧。其實我哋今日咁啱線咧，唔係咁啱線嘅，其實有預謀嘅。咁有阿曾志華喺度咧。就都係講關於旅行嘅嘢， 係 啦， 唔 係 已經好熟嘅啦， 熟嘅啦， 熟嘅啦，幾基本上係下面捐上嘅 professional 啦，大佬。 嗱，我要講樣嘢俾大家聽先。每一位嘉賓咧，凡係上過嚟三次到咧，就會得到我哋一個會籍。係啊，真係，我覺得應該係要多謝翻佢。 冇錯， 多謝大家。得到我哋二六九嘅會籍㗎，係咪？好睇啊，節目 好睇啊， 咁假。 你成日收睇㗎？ 你諗下，你幾重要啊？我哋而家係呢一季。是最后一集的无底深潭，你想想你的重要性是多紧要。 我哋千挑万选先揀到你 嗰啲 咩嘢，好感动。 我为咗衬翻你啊，我今日带你一贼仔帽 啊， 两个贼仔坐喺中间。 先是你哋谈谈谈，跟住到而家啦， 两第一贼， 跟住我同佢蓝色，蓝色。褪晒嘅， 哇，好牵强嘅啫， 我一定，我一定嘅啫。 我哋三，我哋四个都有蓝色啦，蓝 有啊，都系颈围巾咯， 蓝色 围巾咯， 蓝色 系啊， 我同花姐就围巾咯， 好似成间开 party 咁嘅 feel 啊，点解变咗？ 好啦，咁但系今集咧就阿曾建华喺度咧，我哋讲旅行啦， 系 咩啊？呢个名咧，我用咗唔够三秒钟啊，谂咗出嚟。 系天才，好嘢！ 人在旅途炒价时， 系晒稳啊，即系咩押韵啊，嗰啲叫咩？啱晒啲音， 顺啦，都算顺啦，咁啊。即係講下咧，其實旅行之間，大家會唔會曾經發生過一啲鬧交啊？唔妥當啊，或者同屋企人啦，未必同朋友咧，或者同外女啦，即係另一半啦，老婆即係老公老婆啊，或者咧外女，其實都反而可能眾多摩擦嘅咁樣。 其實情形有啲似我哋三個被逼要喺呢個嚇錄音室嗰度，成日朝夕咁相對，其實就類近咁嘅情況㗎啦，都係。 相見好同住難。 都唔係啊，錄音室冇嘢喎，反而覺得我冇乜嘢嘅。 通常食飯先有火花嘅啫。 係啦，食飯就係啊，我哋圍攻佢咯，十大門派圍攻花家姐。 你以為我仲會有反應咩？我已經。 因为在镜头面前我哋围攻佢咧，佢就嘻嘻咁就算数啊。但系咧喺镜头后边咧，一俾人围攻咧，呢个人唔俾人哋喐得嘅。 系啦，冇错。 你屈啦屈啦屈啦！ 我又要问下嘉宾先，即系旅行家啦。咁其实你多嗱，你成日都周游列国啦，成日自己周围去啦咁样。但系会唔会多同朋友会反而仲惯咗？唉，唔好啦，唔好同朋友去啦。咁样即系。会怕多摩擦或者有些不好的经历呢其实 有一定是啦。 但是你发牌先啦。旅游交大佬我們走在一边先啦。 其实呢我对上一次跟朋友去旅行应该是二 2002年啊。 哇！ 之後其他 其實之後 孤身上路， 其實之後孤身上路 發生啦， 係啦， 之後孤身 即係呢個人好難相處咯，一定係啦，肯同你去咯， 睇呢個款都 檢討下自己啦。 我唔檢討 唔係啊，佢我首先覺得有問題就係佢揀埋去嗰啲地方啲人唔想去嘅，去嗰啲咩族啊，又食人啊，又鋸頭啊啲獵頭族啊咁樣話，大佬 去埋我瞓啦， 跟住搭幾個鐘頭車，仲要行山路啊，又要爬樹啊， 未必人人都行 狩獵啊，大佬點同？佢狩獵啊，大佬！你話同佢手淫都仲話得啊，同佢狩獵啊，大佬！ 咁我就唔敢喺鏡頭面前講呢啲嘢。係 啦，千祈唔好話得啊，你 OK？ 點啊？咁點啊？出事啊！嗰次2002年， 唔係2002年，其實冇出事嘅。出事我諗應該1999年。 哇！仲早， 你個 friend 仲咩㗎嘛？ 仲喺度。其實應該話大家唔係去旅行，其實 OK 嘅。 嗯，即係以前係冇事嘅，大家 friend。 而家都係 friend 嚟嘅。 哦，就是旅行的時候那段時間出事， 是啦，因為其實知多了大家私底下的面孔啊， 性格啊， 是啦，因為你知道譬如好像剛才花姐說話，你焗住喺間房度嘅，你一係就出聲，一係你就即係開心見成講，咁然後你可能大家你知道男仔啊通常都即係收收埋埋，唔出聲就當第二朝瞓醒就好像冇事發生，但係可能其實係 擺喺個心度 嘅。咁你成個旅程其實可能我就一定係我拍板嘅，即係通常啲行程一定 係 我啦。 除咗你之外，都冇人拍到板嘅。 冇錯啦，係啦，咁佢哋即係跟住我啦。咁但可能其實佢哋心目中可能係有一啲佢哋想去嘅地方，但可能之前佢哋又唔同我講喎。 突然間諗起啊嘛，人哋我都成日咁㗎。 係啦，咁但係變咗可能 唔得嘅咩？ 佢哋。所以他們的反應就很怪咯，因為可能我又不知道原來他們可能是有些想要去的地方，那可能在旅程上面呢你就看到那個感覺好像很怪怪的，究竟你是想不想去呢， 即是他又不好意思出聲，因為你已經 plan 好了， 是的 plan 好了，可能我去了 ABC 這些地方這樣，但可能整程其實我又覺得他好像不太 enjoy，但是我又不知道其實是不是不適合他口味，還是怎樣呢，我又不敢問他了，那 其實是哪裡你是安排去哪裡， 其實那個都是日本大陸地方啫，大陸地方啫，只不過是可能， 但是因為有些東西不同，大家日本因為有人目的不同，你又喜歡去明治神宮，他又喜歡去這個 他是靖國神社是吧 大家去的地方有不同 的口味一定有不同， 他看 AV 拍攝是吧， 但是個 main point 就是如果有一個人是已經做了那個 planning 其他人又沒有異議的話，你去到的時候 suppose 就跟著這個run down去的啦， 但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呢阿花姐，不過你不是你不是聽過一句話，你經常都是這樣的 五時花六時 唔係啊，永遠咧計劃咧總趕不及變化，尤其是嗰啲情緒啊、嗰啲 M 度啊啲係咪先？ 同埋， 所以我都唔中意同佢旅行。 你突然間嗰日咧 set 好咗我哋嗰日咧去食呢一個tempura 嘅嗰日，我突然間我熱氣啊，生粒暗瘡，我唔食啊咁樣。你可以噶嘛？ 嗱，我自己嘅做法咧就試過嘅，點樣咧就係我哋不如分開啦，真 係 我真係我想自己一個人。 係， 而家就容易啦，因為而家咧有呢個世界上面有一樣嘢叫 WhatsApp。咁大家咧就 以前冇 啦，以前冇咧就好困難啦。我想同你分開，我真係嗱約你幾點鐘喺邊度等。咁其實有一個幾痛苦啊。嗱，當我約你六點鐘喺翻新宿東口等，但其實我六點鐘我啱啱 short 到興起，啱啱買到興起，你叫我行翻新宿東口等你，你即係其實好冇癮。但係而家有咗 WhatsApp 唔同啦，喂。我未得啊，喂大佬，我買多陣先，八點先見，都仲可以啊嘛。 係 啊， 咁 不過以前真係冇啊， 以前冇 嘅， 打電話又麻煩。 不過有個方便方法， 點啊？ 只要大家喺同一個區域就得噶啦。我嗰陣時我係帶 walkie talkie 嘅。 哇，咁先進啊！ 係喎，幾好喎！ 即係你唔可以離開得太過遠。 係啦，唔好太遠咯。 唔好大概我諗係兩公里範圍左右啦。啊，咁係 OK 嘅，大家可以聯絡。 但係好玩喎，如果咁樣 walkie talkie 係啊。 好浪漫啊！ 好好玩啊！实在 鬼故王你 系啊，跟住有冇鬼喺你隔篱 啊？不过可能阿曾健华讲嗰个 case 都系好多人会闹交， 应该会遇到啦， 系啦，即系大家心里面谂嘅嘢又唔同，又唔敢出声， 系啦， 又唔好意思冒犯。 我讲一个好典型嘅例子俾你听，其实嗰次又反而我冇去，咁但系咧我啲兄弟啲朋友翻嚟就各有各自反映俾我听。嗰次咧就原本就去泰國嘅，好耐啦，又係咁已經2000年。 當時小弟失戀，咁跟住就覺得，唉，唔去啊。咁其實我係錯咗，又發覺， 其實應該去 嘅，係啦，當時應該去泰國。 再揾個見啊嘛！ 唔係你知道用情幾深嘅人唔好開心。 我真係唔係好知。 其實應該就去去玩咁樣啊嘛。咁就係、是、啊，有人翻嚟一拍拖又搞錯，最衰你啊，肥叔你唔係咁啊！我咩做哇？關我咩事啊？你哋成班人去風流快活仲鬧我咁啊！嗰當時應該有六個人去，有一 pair 人嘅，就一 pair 一男一女一 pair 人，另外就四個單身寡仔，全部都冇拍拖啊！當時咁當時大家都知啦，血氣方剛啊，大家去泰國梗係想去一啲某啲地方噶啦。咁咧就最得意就係話，咁咧亦都係類似咁啦。第一pair人，咁你冇理由叫佢走去走去紅燈區㗎，係咪先咁樣？唔係一日到黑揼骨買嘢行街咯。跟住嗰幾個又想去喎，啊點開口好咧？去邊好咧？即係當時佢又唔敢講，有兩個就唔好敢講，有兩個比較主動少少。不如去啦，咁我兩個六個人喺度分開啦，咁樣你兩個揼骨，你兩個咩咩？好啊，好。跟住啦，咁我兩個又驚。去定唔去好咧？唔知點咧， 即係跟唔跟啊？ 唔係，其實又想跟，但係又扮曬矜持咁咁樣咯。咁跟住就嗰兩個興興地去唔去㗎？去啊！嗱諗啦，係唔好阻住咁啊！最終都去埋，跟住去到咧又係咁喎，企咗門口就話俾我聽，係、哎、又好似欲言又止，又唔知入去唔入去好，又得又驚黑店得又咩？即係嗰個年代，尤其是二千年到、泰國仲好黑㗎，唔係即係好真係好多黑店啊！入到去。俾三千匹咁樣嗰啲咧，飲一杯嘢咁樣即係屈你噶嘛，又驚我嗰兩個，咁我哋話唔好理啦，本死無大入去啦，入到去跟住最好笑就係嗰啲咧，我又好怕啲咁嘅 friend 嘅，去到又叫請飲嘢，啲女埋嚟又點，依樣又嗰樣又要問好似氹佢，點啊啱唔啱啊你個，你啱唔啱唔啱咪第二個啊，點即係我嗰兩個 friend 咧就興嘅淨係，屌你兩個你嚟啊嚟，你玩就玩咪盡興啲，而家另外嗰個阿嫂啦，即係叫嗰個女，你又唔喺度，你咪 happy 啲咯，你又有咩嘢包袱啫，即係好笑，跟住翻到嚟就。最衰你唔去啊，肥叔！如果一我又系咧，同阿曾燕华一样， 又关你咩事啊？ 因为我从来就系啦，planning 去边，我会问，因为我会发啊，马华花姐，喂，去呢度，你得唔得先？嗱，唔得，你可以等阵几点？我哋喺边度等？即系我就会好利落问晒，或者行埋一边过嚟讲。嗱，我而家去溝女，係咪先？ 肥叔呢樣做得幾好嘅，我真係要讚下嘅、啊。我唔似得你咁，淨係識踩人嘅。哎呀，好嘢耶！ 即刻動就一動， 唔係 OK 嘅，即係佢會即係好民主咁嘅，懶係 懶唔係懶係，因為人哋唔想去，梗唔好逼人哋去啊嘛，大佬。 問清楚，喂，想玩啲乜嘢啊？我等我肥叔整個 list 嚟探下咧，咁 OK 嘅。 係啦，唔係一定要問嘅，因為太多啊，因為佢哋就係好似頭先你講。又怕丑，其实一睇到个死仔，都唔知几想去啊！跟住有一个仲好笑啊，佢话开头好矜持唔入去嗰、那个，入到去最活跃嗰个添啊，笑到我趴喺度。跟住佢就话：，哎，下次肥叔，如果你唔去呢啲咧，我唔，你唔去啦，唔去。即系，所以我哋咁多年后咧，都话说都未试过再去旅行啦。 系、啊，好怕呢啲咁屙过人噶。 系啊， 真系噶。嗱，你我呢啲咪好咯。講到明，喂，我真係唔想去。係，好似上次我去英國咧，我好想去劍橋，唔係你 sorry 康橋， 係 再別康 橋，啊，即係吟首詩啦， 浪漫先， 一啲都唔浪漫。 咁但係咧，我身邊嗰個咧，哇鬼咁庸俗嘅，話要去 shopping 又剩，我不如算啦，分開啦咁樣， 係咯。咁最後係分開嘅， 對方唔開心， 因為你講出分開。 唔係因為佢覺得佢直情講咗句話，咁做咩要一齊嚟啊？ 哦， 系啦，咁但系因为之前其实冇 planning 嘅，大家纯粹系好 free 咁样， 去到可能谂咗几个景点，咁到当日先至 plan 咁咯。咁我当日嘅心情系去康桥啊嘛。 咁、但系你讲完之后，咁样系咪即刻唔 friend 咗啦？ 咁又唔系，即系咁有啲心里面有条刺咁咯。 但系完咗个旅程咧， 都冇见啊， 即系已经嗰条线好长、啊。 佢嗰下就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啊， 唔系啊，其实我听阿花姐即系将咧呢件事嘅部分讲出嚟嘅，一定唔系全部嚟嘅， 冇错。 佢中间有得嗌交位嗰啲冇讲， 咁了解我 嗰啲嗌交位啊， 系啦，你就系讲一啲讲晒你啱嗰啲位出嚟。 我真系唔中意闹交嗰个，真系 有啲有时闹交唔系一定要闹出口噶，你明？ 即系面上面闹嘛， 系啦，面 你俾面色人嚟睇， 黑 面 系啦， 你。喐手打人， 咁样都 唔通笑面虎好咯？ 咁样都喐手打人， 我问你笑面虎好咯？ 系咁啊，做人包容啲咪好啲 咯？唔系嗱，唔系我另外一个采取一个方法就系咧，如果譬如举个例，我如果有去泰国嗰次咧，我就会咁嘅，先玩咗日常日头玩一啲嘢先，夜店嘅夜晚去，咁咧就安抚咗个 pair 人，食晒饭，玩晒啦，好啦，到我哋出动啦，咁佢哋咪唔想去咯？ 但系你有冇觉得辛苦咧？ 咁唔辛苦啊！ 嗰啲地方系夜晚黑去噶， 系啊，有乜问题啊？ 咁你日头系 會覺得唔係即 係兩個行程啊， 根本就係一定要其實所有行程，就算你而家跟團好，以前即係老土啲跟團、嗯，你根本都係要咁樣行噶啦、嗯。你唔通話喂日光日白，我哋全部誒、哎、你哋兩個自己行啦，我哋瞓覺。其實就要滿足唔同人咯。仲有啊，你哋嗰啲仲好啲，我哋即係叫自己玩。嗯、我試過跟公司，即係當時保險公司咧，好多嗰啲 trip 咧。啊！一齊去海外開會啊！一齊去乜乜啊！你一定要集體，一定要開完會、嗯、或者等等等食餐飯，到後期自由活動你就可以散水啦。咁我又係嗰只噶，譬如佢哋中意揼骨或者中意做乜，我咪唔跟咯，唔跟自己出去行咯。咁有同事希望同我一齊，喂行一齊又再睇，咁就自己去咯。咁其實唔需要一定係。即係你有自己的時間，但你都唔需要一定係嗰個時間咩？ 即係你去嗰啲地方玩咧，即係嗰啲夜生活消磨嗰啲地方咧，就、嗯、我想講一樣嘢。如果你個 partner 咧同你一齊去嗰啲 partner， 佢唔帶女朋友就會好啲，或者唔係 啊？ 因為帶咗之後咧好麻煩。其實可能我衰真係想去 嘅。你就係講啊，我根本嗰、那個嗱，即係話嗰個兄弟嗰個老婆又冇聽嘅，佢真係當年佢就話：，早知我唔帶你。佢就話要你哋佢哋去嘅，咁你早啲講嘛。我或者佢原來睇住佢想去嘅，咁、嗯、但係佢哋幾個咁唔通佢問我唔通我話想去啊？咁、 啊、 我點 啊？其實最慘一樣嘢都未係嗱，例如咧嗱兩公婆啦咁嘅時間咧一同埋你幾個男性朋友一齊去、嗯，好啦，咁我老公跟住老婆喺度，梗係唔去啦，好正常啦呢啲啊。跟住，但係我老婆都會嬲嘅，話：哇！你啲咩朋友嚟㗎？嗰啲咁嘅地方啊， 要有 經驗喎。喂，我冇去過，你冇應該識埋啲咁嘅朋友嘛？你 即刻嗌架， 鬼故安就係唔去得嗰、那個， 係咯， 即係話咩？ 完全係個人經驗分享 咯，而家即刻講出嚟咯， 睇好多嘅。 不過我就試過去澳洲跟團嘅，咁咧有唔知點解人動物要跟團嘅咧？即係有對、啊、有對 唔 係 因為諗住方便唔使諗， 唔使諗啊嘛。 但我真係覺得好冇癮，你物越要跟團啊，大佬咁有對新婚夫婦，咁去賭場，咁啊嗰個男人咧就係咁賭錢啦。咁我唔知係咪佢哋第一次去賭場，咁啊女嘅喺隔離個新婚太太就唔好賭咁大啦，喂，唔好賭咁大啦。 咁男人梗係覺得係煩啦，賭錢 冇癮咯。跟住就個男人你就會見到佢喺背後。因為團友面前喺度講話好鬼煩，唔知離咗婚未而家？ 可能一翻嚟即刻離咗啦， 可能翻房制期咧。 真係哇！但係動物園真係係咪應該唔好裝團咧？你哋會唔會？ 我見過有一對動物園裝團好過癮嘅，就我嗰陣時咧係咁大仔其實我都報過兩三次團啦，只係咁嗰次就我中學畢業，成班同學話去呢個泰國玩、嗯、去布吉，我唔記得咁啊去啦咁樣啊你知啲後生仔十幾歲嘅啫嘛咁樣嗰陣時，跟住咧有一對就係動物園嘅，嗰對都係唔係好大啫，我諗都係廿歲頭嘅啫。佢哋每一日咧都係好遲先至落嚟嘅，咁、每有陣時仲有啲行程話唔去嘅，咁、每一次都同我哋講我哋喺房執嘢咁樣，跟住咧 執嘢， 執兩劑先啊！佢話 個領隊咧就忍唔住上咗車出嚟啊！今日咧佢哋兩公婆又唔去啦，佢哋咧又話喺房執嘢喎，唔知執乜嘢咧。但我嗱嗰對咧就好煙人啦，佢話即係你團咁樣啦，我繼續喺房執嘢， 唔緊要㗎， 堅持執嘢， 唔緊要。话佢好多嘢执，日日都执几次，执几剂系嘛？ 不过我以前去嗰啲一啲团咧，都系有一啲咁嘅即系成员喺度， 麻烦， 永远都系最迟咯，永远都系等佢嘅、 大把啦。 佢又真系又好鬼厚面， 但系你冇办法唔等， 你冇办法唔等。 如果你跟团，你冇办法唔等， 系啊， 因为嗰个责任系个导游嘛， 系 啊。 曾念华应该未跟过团系嘛？我相信 我跟过 大 一次咯，咪就系1999年 嗰次咯， 就嗰次出事咯， 就嗰次出咗事咯， 系啊，嗰次因为嗰次跟团系。我即系应该话我好希望去某一啲地方，咁嗰个团咧其实就 list 咗一啲系我好想去嗰啲地方嘅，点、知去到其实系火不对板嘅，咁呢一个就已经系令到我同我个 friend 即系有啲即系唔开心啦，因为 都叫你唔好报呢间噶， 系啦系啦，即系咁样啦， 但自己又坐喺度乜都唔做， 系啦， 即 系 报 嗰啲嘢食得 招，唔系，但可能因为我又好习惯系我自己搞晒啲嘢，总之你就唔好烦。即係你，如果你有啲乜嘢需要，你話咗俾我聽，咁可能我點點點。咁、但係因為嗰次其實我又好信賴嗰個旅行社，因為係大間同埋因為專做某一個地方，咁、我諗住 冇死啦，應即係想玩嗰啲應該係一定有。點知其實就係我去到第一日，即係臨機前就已經個導遊就講話有一啲地方係唔會有嘅，跟住嚇，即係好似即係焗住你變咗豬仔咁啦。咁然後係最後都會去到某一個地方 location， 不過就係原本我哋諗住係上山腰嘅個地方，即係住喺山腰。他就安排住住喺山腳啦，咁又住山腳咧，仲要係嗰、那個温泉係裝修，即係總之乜都冇噶啦咁樣，咁就 即係你個 friend 就不滿啦，覺得點解你 即係有啲啦，咁結果我哋其實之後我就落咗去放煙花嘅、嗯，即係因為我知道便利店有得賣煙花嘛，咁啊變咗我哋就落去即係下面嗰啲地方就放煙花啦，咁但係即係成件事我覺得可能對我嚟講，其實嚇、第一次跟團原來就係咁樣嘅，咁、所以變咗其實我 就以後都唔敢， 以後都唔會跟團啦。同埋我以後都會係我自己搞掂曬。總之就係你哋如果要啲乜嘢，咁我就話俾我聽，咁我就去。所以第二次咧就係2002年，咁就我帶一班人去、去玩啦， 團長啦變咗， 我就做團長啦。咁、就嗰次就因為都算係一種朝聖心態，就去咗一啲所謂的即偶像式的景點，咁所以就變咗佢哋玩得好開心，因為佢就總之就我又覺得開心，係因為見到啲人開心， 你有滿足感啦， 我有滿足感嘅 怨言啦，又 係啦， 都幾難，佢成個 trip 都冇人有怨言，咁多人去 冇一嗰次應該 可能喺你背後講你唔知， 我唔知，可能 有啲人見咗我之後唔揾你， 冇啊冇，因為我哋成件事都係一齊去嘅，咁嗰次我諗都有六個人以上嘅，係。 但其實咧，相對咧，我都係覺得咧，跟團咧出事嘅機會咧係細啲嘅，自由行出事機會大啲，因為跟團你好多嘢都係跟住嗰、那個領隊嗰個行程去啊嘛，咁就即係變咗你冇得怨呢樣。 得啦，依位先生好似好激動咁喎，下一 part 俾佢講多啲。唉，真係著曬紅。 好似你仲激動啲啊？ 佢大把激動嘢佢。 啱你再講。 情殺、藥殺、肢解。连环杀人，幕幕惊心独拍案情，尽在东头湾道99号。 第一季一共99集经典重温，推出以嚟反应热烈，多谢各位奇案迷捧场。如果你都想收睇或者收听，请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请 S1 计划，然后在网页里面搜寻东头湾道99号第一季，就可以享受节目。 无论买餸、行街、食饭、坐车、瞓觉，仲有 喂佢装模啊！ 总之每分每秒，总有奇案与你常在。 点啊？呢位先生， 好 多 有啲咩牢骚啊？ 呢个团员 其实我冇咩牢骚啊。我想讲样嘢咧，大家去唔同嘅地方玩咧，即系大家你中意睇博物馆，有啲人可以博物馆睇几日噶嘛， 系 咪先？咁有啲人话唔好搞喎，睇博物馆，有人中意 shopping 啊。 我上次同网上去博物馆啊，争啲想同佢开拖，佢咧逐件嗰啲展品啊，影相啊，逐件啊，成个博物馆影翻去，喂，使唔使影？ 唔系佢要解剖啊嘛。 但我都好中意睇博物馆啊。 我话俾你听，佢系。每一棵佢连树都要影嘅，每一棵都要，差唔多。 我以为系因为佢嘅 preference 要解剖，所以 唔系佢要留影啊嘛，留住。 好搞笑嘅，石头又影咁样，影几千至一万张相翻去。 系你肤浅啫，嗰个石头咧，你细微啲，你咩？你影咗相就可以放大嚟睇啊嘛。 梗系唔系啦，原来佢系收集狂。佢去到任何地方都是瘋狂拍照，然後他有相簿放上去，他自己一些 file 那裡有幾十萬張相， 唔知做乜攞嚟。 唔係咁，其實每一個人有自己嘅， 每一個人有自己 嘅，但 係 同佢一齊去旅行好慘，你明唔明？好慢啊！ 係啊，我問題嗱，去到呢、這個唔係去到呢個位咧，其實你哋可以分開行啊嘛。 係啦，冇錯。 唔識路啊嘛。 唉，咁呢個你自己嘅問題啦。 係咯，咪咯。 所以你唔好同我去旅行，你會好猛咯。 阿妹就打斷你。 唔係啊，問題就講咧，就你大家係喺唔同嘅興趣上面分開嚟行咧。 其實我係去到先知佢係咁嘅啫。 好多冇問題㗎，分開嚟行咯。啊，好多時都係㗎，就是冇話一樣興趣噶嘛，做人嘅嘢。 但冇辦法，只有嗰個空間嘛。譬如去咗個博物館，你就冇得走嘛。 但有陣時 等喺度等咯，等齋等坐喺度。 唔係，你喺個博物館對面可能有啲嘢。 有得係啦，飲杯咖啡啦， 飲咗幾杯啦，咪出嚟。 你好快喎， 走啦， 好多象牌咪出。 揼個骨先啦，個對面馬路。 唔係，但係最重要嘅問題咧，其實並非係啲景點，因為景點都可以分開行。不過佢唔肯就冇得講啫。 我咪問。 到肯嗰陣時，大家去分開行噶嘛。但係最慘一樣嘢係啲生活習慣。当两个人一起去旅行好多时候都会 哇离了啦离了啊呢、這个 处女座，因为我曾经见过，因为我自己咧 接皮又是嗰啲， 我接 唔冲凉， 旅行就唔接嘅啦。因為我自己本身咧，我都都係以前都係背包遊啦，我去好多地方旅行啦。咁我亦都見過好多唔同嘅情況咧。我有一次咧就係即係我哋去到北京就識到其實就唔喺北京識嘅。我哋喺西伯利亞列車上識到就有幾個唔同嘅香港人咁樣啦。跟住咧就發現咧呢段旅程裏面咧，佢哋好多鬧交位出現。咁佢哋嘅組合係點樣嘅咧？就是一個男仔就同一個唔係女朋友啊，就同一個女仔啊，就friend 嚟嘅。 OK， 跟住咧就佢哋咧就一齊話去莫斯科，即係當年嘅蘇聯咧，話咧就坐西伯利亞利亞號去啦。OK， 跟住咧就有一個女仔咧就係個男仔另一個 friend 嚟，就 join 埋一齊，三個人。 即係三個人啦。 三個人去。 哇！起雙飛啊！ 咁你都諗到。 係咯。 咁件事咧就好特別嘅。其實咧我又同咧就佢諗嗰個女仔咧就唔熟嘅，就同嗰兩嗰 pair 咧就熟。咁其中一個女仔咧就同我哋講：啊 ，sorry， 唔好意思。 佢想同你玩。 其實總共係四個人，佢哋一男三女 嘅。一男三 女。咁個組合點啊？想講。咁我同兩個女仔特別熟啲嘅，跟住喺度講啦，一路數啊，數翻啲嘢出嚟咧。哇！喺度數其中一單嘢，就喺北京嗰陣時，因為咧我哋喺北京上車噶嘛。係。佢話佢撚去嗰個女仔咧就唔食蝦嘅。咁佢哋咧就喺間飯店度點菜，點咗咧就嗰度嗰間飯店最出名就係嗰個 蝦 咯。 OK， 佢哋就點咗，點完之後咧佢就即刻出聲：，喂，唔好意思，我唔食蝦，你可唔可以唔叫？ 切，咁啊， 嗱，咁你可以唔 食啊？ 冇錯啦，呢一個問題就出現咗，你叫人哋 唔食啫嘛， 你叫人哋唔叫喎，咁你好難就喎，你唔食蝦，你唔食牛，佢唔食豬，咁咪成餐唔使食，係咪啊？ 唔係，但係一般人正常都會話，得啦，唔 緊要 話 你。 譬如而家好多人唔食牛咁樣咧，咁佢有佢咯，你食咯， 你哋食咪得咯。 嗱，呢一個位就係咁啊。嗱，呢個位呢位女性啊，大家覺得佢唔啱啦，咁你唔食咪唔好食咯，係咪先？即係你不能夠你講句咁所謂，我唔食蝦，你唔好叫，佢就叫人哋唔好叫人，點咗嘅人哋唔好叫， 仲橫蠻無理過我啊， 係 啊， 然之後咧就做咗事喎。嗱喺個火車度咧，有陣時我哋會開啲罐頭嚟食噶嘛，跟住咧佢又我哋聽到佢講咯，就話咧就為咗啲罐頭問題就話，我琴日出咗罐，你琴日冇出，今日我冇嚟，我又係我出，跟住咧我哋聽完之後我哋都想笑啊，我哋而不得將啲罐頭清曬佢啦，你啲罐頭輕嘅， 咪咯， 即係仲有幾日就落，仲有兩日落火車啦，落火車之前就清曬罐頭， 佢集好多種缺點於一身喎呢個人， 你仲同人哋計住幾多罐罐頭嘅？ 智障啊，直情係啊，有智障嘅問題。 嗱，呢啲係生活習慣問題啊嘛， 咁你咪俾佢拎咯。 系咯，唔系生活习惯啊嘛， 唔系即 系性格有问题。 性格问题，好啊，到头先讲佢系四个人啊嘛，一男三女，另外嗰两个女仔咧系 friend 嚟噶嘛，我 系 同嗰两个女仔比较 friend 啲， 嗰两个， 但系嗰两个女仔咧都有闹交一位喎，但系即系估唔到啊，佢两个情同姊妹啊，为咗咩事闹交咧？啊，就为咗 争你， 都系嘅，你应该系 就为咗喺酒店嗰度两个同房。就好得意啊！嗰陣時咧就已經入咗去莫斯科噶啦，咁樣佢又住我哋就係唔同一層樓嘅。咁有人咧就見到佢兩個面阻阻咁樣咧，就問咩事，最初都唔講嘅。後屘發現咗咩事啦？原來咧就話咧阿 A 小姐同阿 B 小姐啊，阿 A 小姐同佢講，阿 B 小姐就鬧佢，就問佢做咩好坐落去張牀度。 嗯、 我坐落张床度，咁我觉得好奇怪啦。佢话你去完街翻嚟，啲人污糟噶嘛，你条裤污糟，咁坐落张床。 即系有洁癖。我识个 friend 系佢永远唔会着住嗰套衫翻屋企，即刻搭上床。 但系大家谂一谂啊，大家去个酒店之后，佢坐落张床都系坐面嘅啫嘛。你瞓到底啊嘛，系咪先？啱唔啱啊？即系你 咗自己张床， 你掀起嗰张被，你捐落去啦。 個面污糟，就算其實一條條褲你又不是濕立立，你又不會好，唔會點樣污糟啊？啊，咁樣都好鬧交嘅。 唔係，可能因為我哋男仔啊嘛，或者可能花姐佢會唔會介意先？如果有人坐， 我真係太唔了解我啦。 誒，你問著呢個， 係啊呢個， 好介意嘅。 呢個最出名污嘅。 你知唔知我啊？每一次啊， 每一次咩？ 即刻 stop 咗嘅， 每一次咩？ 每一次咩咧？阿花姐咩咧？ 我试过几次咧，都俾人投诉啦。做乜你冲完凉出嚟个厕所咁湿？ 湿立立啊嘛， 系啊，因为我由得嗰啲水咧，肥嚟肥去嗰啲。 哦，好明显啦，睇得出嘅。 即系你玩嘅， 佢唔系玩啊，佢求其啊。 嘈啊你， 人哋开心喺厕所， 咁你系求其啊嘛，即系嗰个帘又唔拉好，佢又有得水。 系啊，我又唔会抹下佢啊，咁样咯。 系啊， 做咩啫？ 其实讲晒啲缺点，你又话冇同佢去旅行，点解你可以讲到？ 睇个人， 你留意一，你留意一种人，你留意一种人咧，你就知道一样嘢咧，佢嘅生活习惯点样。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佢屋企嘅厕所度啊，你见到佢块厕所板下低，即系嗰条边咧， 全部积，全部尘， 有啲头发啊，有啲尘喺度咧。 佢冇去过我屋企噶。 系啊，呢啲人咧就系咧，就系即系好靓啡嘅人咯。有乜嘢？如果你容可以容许到嗰度有头发啊，有尘喺嗰度边嗰度。 有冇試過呢？以前有個好出名的 DJ 啦，即係佢好似你咁樣嘅，咁鬼咩噶？ 咁鬼 嗰啲潔癖噶？ 係我冇潔癖嘅，我 冇你， 我係正， 唔係呢個正常嘅， 我係正常 狀況 啫。佢啊請工人啊，佢即係嗰個人抹完張台之後嘅，佢一定會摸下個台底有冇塵。 係， 但係台底 咪就係咯，黐線噶大佬。 佢挑剔，呢個叫挑剔， 雞蛋裏挑骨頭。 唔係呢個挑剔，但係頭先我講嗰個廁所板冚住嗰條邊，你有乜理由可能容許污糟？ 好似講到我係咁嘅，而家 係咪因為女性就一般？ 我哋講 女性都係通常都係將嗰個廁板冚咗落嚟，佢冇留意到嗰條邊咧，會唔會咧？ 係啩？ 可能係啩，我唔知啦。 咁咪旅行嘅时候实会见到呢啲咁嘅细微嘅生活习惯， 所以咪咁样就可能大家又会再挑。 因为住埋同一间房嗱，如果佢两个分房瞓咧，可能会好啲。 嗯， 系啊，所以有阵时候咧，即系我奉劝啲人咧，即系话为咗避免啲事咧，保钱住单人房啦，费事嘈啊嘛。 其实 一阵又话会啲鼻鼾好大啊， 惊鬼啊！ 喂，你第二朝会起身同佢讲，你可唔可以唔扯鼻鼾啊？ 我鼻鼾真系唔好讲啊，真系想死。 你点样答佢啫？ 你咪 鼻鼾可以唔扯咁咩？ 系啊，好似旗可以唔扯咁咩？系咪先？点会唔扯啊？啲血道啊扯噶啦，系咪先？鼻鼾就扯噶啦。 你个人都要扯啦。 系咯，唔系啊，唔系个鼻鼾都会扯噶嘛？系咪先？ 生理反应 咯。系咯。 我咪嗰日就成日俾我妈咧讲足一世咧，就系话去同佢去澳洲。 系。 咁因为佢鼻鼾太大，我妈好瘦，但系都唔知点解鼻鼾咁鬼大声嘅。咁我就瞓唔到，因为好容易瞓唔着觉嘅，成晚都冇瞓过觉。跟住咧就好攰好攰啦。咁佢一早起身咧就望住个窗，哇！黄金海岸好靓，一齐行下。 因为瞓得冧啊嘛，你未瞓啊？咁你咪买耳塞咯。 其实 你 冇乜用。 你太唔明白失眠嘅人啦，算啦。 其实冇乜用，我唔会失眠，我都唔。 咁啊系咯，唔得嘅。 我通常搭落张床嗰度倒数啦，我就瞓咗着。 得啦得啦得啦， 倒数三二一。 咁快啊！ 就扯鼻， 啲冇乜思想嘅人系咁嘅。 嗱，你冇文化，呢啲咪叫乜？呢叫做四个字：行尸走肉。我啲有文化。 你知唔知啊？仲有嗱，仲有啲细微到系咩咧？譬如即系同我家姐去旅行啦，咁佢咧就一日支支整整嗰啲啦，咁啊支整到咩咧？即系佢系。即係人哋嗰、那個我哋 join 團啊嘛，咁人哋咧已經係十萬火急啦，話要落去集合啦，佢仲要喺度摺啲襪喎，即係摺好啲襪擺翻落去個行李 箱。 咁我就話喂，其實 夠鐘啦。 唔係啊，我哋第一來夠鐘，二來你摺咁靚做乜嘢 啊？唔係啊，佢摺得靚可以再收藏好啲嘛，係嘛？ 嚇！我覺得冇乜需要喎，襪啫喎，都要摺喎，咁樣 摺咗佢就肯定一對唔會唔見咗一隻啊嘛。 唔係佢完美主義啊，覺得要靚嗰啲嘢。咁跟住可能佢譬如你一齊瞓兩張床啦，咁我怕黑噶嘛，我就不嬲慣咗屋企都要開盞燈嘅，佢都唔得，熄咗佢。 係咁冇辦法，有啲人咧有一滴水聲都瞓唔著，有啲人 有啲人少少光又瞓。 咁點咧？嗱，我一定要有燈，佢又一定要冇燈。 分房咯，保錢 係啊，分房。 佢話齋唔係買眼罩咯。 係啊， 幾多嘢？ 好多方法去解決㗎。問題你去唔去解決問題啫嘛？ 戴眼罩咯，即係叫戴眼罩咯， 係有錢就乜嘢解決？ 咁又 啱唔啱啊？系啊，其實仲有好多呢啲咁嘅生活習慣都係噶，例如好簡單 影相， 影相一間房啦， 啊食嘢影 相， 講翻間房， 講翻 間 房先。 我想問一問就係，大家去 酒店有冇執房嘅習慣咧？你係好多人覺得執房，覺得間房係應該係酒店員工執，好多人覺得你會唔會執間房？ 冇啊， 我唔會嘅， 多數人唔會嘅嘛。 離開 嗱，或者去服侍我間房嗰啲人咧，嗰啲就會好舒服嘅。我係每一日離開酒店之前咧，我會將我啲嘢執翻曬入個夾裏邊，鎖住個夾，跟住咧應該掛喺衣櫃嘅掛喺衣櫃。系啦，咁其實我間房其實好整齊嘅，只不過接翻張牀啊，咁樣就啊執多啲毛巾去洗，換個毛巾咁啊搞掂。其實我執到間房好整齊，就算我插電都好啊，我成個拖板咧我會收翻埋去。 佢冇話諗住請埋你做嗰度。 仲有一樣嘢未講完 咯，先生有冇嘢？ 我仲會以當地個貨幣計算，約莫係大概港幣20蚊到，我會擺落去枕頭底嗰度。 哦，即係當貼士。 係啦， 佢就會攞 啊。有啲地方會攞，有啲地方唔會攞。所以咧，一個不明文全世界規矩，逢係擺枕头底嘅，佢会觉得你俾贴士攞。 咁 佢 唔系台底 嘅。如果你将佢摆上去呢个台面啊嗰啲，佢唔会攞你嘅，因为佢惊你话佢偷嘢。但系佢唔系摆枕头底咧， 有一个唔知喎， 人哋女人家都未听过。 唔知喎， 一个不明文嘅规矩嚟噶。 呢个女人家，呢个老人家嘛。 老人家。 唔系，因为有啲会攞，有啲唔会攞嘅。系有啲唔攞嗰啲咧，就系点样都唔攞噶啦。系啦，有啲佢照攞嚟嘅。咁有啲仲攞咗好，写张纸多谢你添。系，我试过有一个试，有几个试过。试 摆阴湿纸喺度， 咁啊唔好太 过分。 可能唔知啊嘛，佢见到哇咁多个 so many 呢个系不明文，即系我间房已经冇嘢执噶啦，已经系好整齐啦，我仲要摄大概20蚊。 你真系好细心啊！ 唔系点解咧？你做咗啲嘢咧，其实对自己好，例如咩？佢见我咧，佢就有啲啊，唔系个个噶，有啲好衰噶，唔理你噶，钱就照攞啊。咁有啲佢会留意你生活需要，见到啊呢个人咧，原来咧就中意饮呢只茶包嘅。 就 次次飲曬嘅，佢就次次去省多啲， 收買人心。 咁啊唔係嘅，出嚟行走江湖嘅嘢啊！你敬我一次，我敬你。 將心比己啊！呢 咁會因為咁鬧交？你而家講緊鬧交咪？ 唔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咧，冇錯啦，就係講緊鬧交，就係當你擺錢落去嘅時間咧， 點鬧你？ 就會有啲人咧，又同啲朋友旅行啦，你都擺錢落去啊？唔係啊，有陣時咧，即係同啲朋友去自由行咁樣咧， 關佢咩事啫？ 係啊，關佢咩事啫？ 佢就話你做咩好擺錢喺度都好嘈嘅，即係我話我有我擺，你唔好理我啦，你明白？ 佢以為你作緊法啊，唔知喺度搞啲咩喺 度？以為你五鬼運財啊？ 係咯，自作法喎，你呢個 唔係話啱喎？咁佢作咗法，即係代表好嘢，咁佢應該咁 啊！我意思即係我都係為你好啫，啊！我為你好，你又唔知？ 你都唔知啊，花姐！而家嗰啲酒店啊，你冇信曬添啊，尤其是大陸啊。攞嗰啲毛巾嚟抹廁所 啊，咩成啊， 跟住啊有啲人啊攞個茶壺嚟屙尿啊，跟住係咁依攞一攞又擺翻喺嗰度俾你煲嚟。 喂，點解要攞個茶壺嚟屙尿啊？ 唔係可能懶閒當尿壺咁咯。唔系真系有新聞賣過係咁啊嘛，咁 低嘅咩？懶到咁樣行兩步去廁所都 咁，總有好多我 古靈精怪嘅， 我哋想象唔到噶嘛。 咪咯，你即係若然你唔係同埋你，好似鬼王話齋，你為保自己，其實佢唔整蠱你，或者佢真係對你好啲。其實少少又冇乜所謂，我覺得真係 開心錢啫，呢啲都係出去玩係咪先？係啦，跟住可以講影相啦，係啦， 影相留翻下花先啦。 喂，又咁快嘅，點解今日 休息下先啦？ 今日咁快嘅， 一講到旅行就 唔係咯，唔係我想聽呢只分開旅行啊。 好啦， 因為我都係覺得即係大家性格唔啱啊，不如都係算啦，冇乜勉強冇幸福。 分開旅人啊，真係。 为何想结局？我明白。